我国的许多单位不断获得忠诚的200天战斗成就。北仓地区煤矿联合企业在50天期间比计划增产1万多吨煤炭，德川地区煤矿联合企业西仓青年煤矿把煤炭生产同比增加到 1.2 倍。平壤的黎明大街建设工程参加者仅在100多天的短暂期间完成了50层和55层超高楼住宅构架施工。北仓火力发电联合企业自力开发出以前进口的高温滑脂，还把有价值的技术革新方案采用于生产，来贡献于电力生产。新益州建材厂新建了丙烯酸树脂涂料生产工序。浙江道的养蚕业部门比去年增产100多吨春蚕，刷新了最高生产记录。